第九十五回，假和真行秦玉兔，真英归正毁陵园。据说那唐僧悠悠愁愁，随着国王至后宫，只听得鼓乐喧天，随闻着异香扑鼻，低着头不敢仰视。行者暗里欣然，盯在那皮卢帽顶上运神光，睁火眼金睛观看，又只见那两班才女摆列的似蕊宫仙府，盛强似锦帐春风，真个是娉婷袅娜，玉质冰肌，一双双娇妻处女，一对对美赛西施，云髻高盘飞彩凤，峨眉危险远山低，声簧杂奏，箫鼓频吹，宫商角徵羽，抑扬高下齐，清歌妙舞常堪爱，锦气花团瑟瑟宜。行者见师傅全部动念，暗自里咂嘴夸称道： 嘿嘿，好和尚，好和尚，身居锦绣心外，足不琼瑶亦不迷。 少时，皇后嫔妃簇拥着公主出知雀宫，一齐迎接，都道声： 我王万岁，万万岁！ 慌得个长老战战兢兢，莫知所措。行者早已知时，见那公主头顶上微露出一点妖粉，却也不十分凶恶，急忙爬进耳朵叫道： 师傅，公主是个假的。 长老道： 是假的，却如何叫她现象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使出法身就死拿他也。 长老道： 不可不可，恐惊了主驾，且待君后退散再施法力。 那行者一声性急，哪里容得，大斥一声，现了本相，赶上前揪住公主骂道： 嘿嘿，好孽畜，你在这里弄假成真，只在此这等受用也尽够了，心上不足还要骗我师父，破他的真阳，碎你的银杏里。 唬得那国王呆呆怔怔，后妃跌跌爬爬，宫娥才女无一个不东躲西藏，各顾性命。好便死，春风荡荡，秋气萧萧，春风荡荡过园林，鲜花摆动，秋气萧萧来进院，万叶飘摇，刮折牡丹栖兰下，吹歪芍药卧兰边，沼岸芙蓉乱汗，台基菊蕊铺堆，海棠无力倒尘埃，玫瑰有香眠野静，春风吹折寄和亭，冬雪压歪梅嫩蕊，石榴花瓣乱落在内院东西，暗柳枝条斜垂在皇宫南北，好花风雨一宵狂，无数残红铺地锦。三藏一发慌了手脚，战兢兢抱住国王，只叫： 陛下莫怕莫怕，此事我顽徒施法力，便真假也。 却说那妖精见势不协，挣脱了手，解剖了衣裳，左左头摇落了插环首饰，即跑到御花园土地庙里，取出一条对嘴样的短棍，即转身来乱打行者。行者随即跟来，使铁棒劈面相迎，他两个吆吆喝喝就在花园斗起，后却大显神通，各驾云雾杀在空中。这一场金箍铁棒有名气，对嘴短棍无人识，一个因取真经到此方，一个为爱奇花来助祭，那怪九只唐圣僧要求配合元经也。旧年摄取真公主，便做人身亲爱媳， 今逢大圣任妖分，救援活命分虚实。短棍行凶找顶丢，铁棒侍卫迎面击。喧喧嚷嚷两相持，云雾满天遮白日。他两个杀在半空独斗，吓得那满城中百姓心慌，进朝里多官胆怕。长老扶着国王，只叫 修经，请劝娘娘与众等莫怕。你公主是个假作真行的，等我徒弟拿住她，方知好歹也。 那些妃子有胆大的，把那衣服插环拿与皇后看了，说道： 这是公主穿的戴的，竟都丢下，惊着身子与那和尚在天上争打，必定是个妖邪。 此时国王后妃人等才正了性，望空仰视不提。却说那妖精与大圣斗经半日，不分胜败。行者把棒丢起，叫了一声变，就以一变十，以十变百，以百变千，半天里好似游蛇忙脚，乱打妖邪。妖邪慌了手脚，将身一闪，化到清风，急奔碧空之上逃走。行者念声咒语，将铁棒收作一根，纵祥光一直赶来。将近西天门，望见那旌旗闪着，行者厉声高叫道： 哼，拔天门的，挡住妖精，不要放他走了。 真跟那天门上有护国天王率领着庞留狗弼四大元帅，各展兵器拦阻。妖邪不能前进，急回头，舍死忘生，使短棍又与行者相持。这大圣用心力抡铁棒，仔细沿着看时，见那短棍一头壮一头细，却似冲对旧的楚头模样，叱咤一声喝道： 哼，孽畜，你拿的是什么器械，敢与老孙抵敌？快早服降，免得这一棒打碎你的天灵。 那妖邪咬着牙道： 呵呵，你也不知我这兵器，听我道。仙根似断阳之玉，磨琢成形不计年，混沌开时无以得，鸿蒙判处我当先。源流非比凡间物，本性生来在上天。一体金光合四象，五行锐气合三元。随物久住禅宫内，伴我长居贵殿边。因为爱花垂世境，故来天竺假婵娟。与君共乐无他意，欲配唐僧了夙缘。你怎欺心破家偶，死寻敢战逞凶顽。这般气气名头大，在你金箍棒子前。广寒宫里捣药杵，打人一下命归全。行者闻说，呵呵冷笑道： 嘿嘿嘿，好孽畜，你居住在禅宫之内，就不知老孙的手段，你还敢在此质我？快早现相降服，饶你性命。 那怪道：呵呵，我认得你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弼马温，理当让你，但只是破人亲事，如杀父母之仇，故此情理不甘，要打你齐天往上的弼马温。那大圣恼得是弼马温三子，他听得此言，心中大怒，举铁棒劈面就打。那妖邪轮楚来迎，就于西天门前发狠相持。这一场，金箍棒、捣药杵两般仙气真堪比。那个位阶婚姻降世间，这个阴宝唐僧到这里，原来是国王没正经，爱花引得妖邪喜。致使如今恨苦争，两家都把玩心起。一冲一撞赌输赢，禅语禅言齐斗嘴。要处英雄是罕稀，铁棒神威还更美。 金光湛湛晃天门，彩雾灰灰连地里。来往战经十数回，妖邪力弱难堂底。那妖精与行者又斗了十数回，见行者的棒势紧密，料难取胜，虚丢一杵，将身晃一晃，金光万道，尽奔正南上败走。大圣随后追袭，忽至一座大山，妖精按金光钻入山洞，既然不见，又恐他遁身回国暗害唐僧，他认了这山的规模，返云头径转国内。此时有申时矣，那国王正扯着三藏站着惊惊之叫， 圣僧救我。 那些嫔妃皇后也正仓皇，只见大圣自云端里落降下来，叫道， 师父我来也。 三藏道， 悟空立住，不可惊了圣公。我问你，假公主之事端得如何？ 行者立于知雀宫外，插手当胸道， 嘿嘿，假公主是个妖邪，初时与他打了半日，他战不过我，化到清风竟往天门上跑，是我妖和天神挡住，他现了相，又与我斗到石树河，又将身化作金光败回正南上一座山上，我急追至山，无处寻觅，恐怕他来此害你，特地回顾也。 国王听说，扯着唐僧问道， 既然假公主是个妖邪，我真公主在于何处？ 行者应声道， 嘿嘿，待我拿住假公主，你那真公主自然来也。 那后妃等闻得此言，都解了恐惧，一个个上前拜告道， 望圣僧救得我真公主来，分了明暗，必当重谢。 行者道， 嘿嘿，此间不是我们说话处，请陛下与我师出宫上殿，娘娘等各转各宫，召我师弟八戒沙僧来保护师父，我去好去降妖，一则分了内外，二则免我悬心，仅当便明，以表我一场心理。 国王一言，感谢不已，遂与唐僧携手出宫，径至殿上，众后妃各个回宫，一臂香叫备素膳，一臂香请八戒沙僧。须臾间，二人早至。行者备言前世，叫他两个用心护持。这大圣纵筋斗云飞空而去，那殿前多官一个个望空礼拜不提。孙大圣径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寻找，原来那妖邪败了阵，到此山钻入窝中，将门使石块挡塞，虚怯怯藏隐不出。行者寻一会儿不见动静，心甚焦恼，捻着诀念动真言，唤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审问。少时二神至了，叩头道， 不知不知，只当远接万望恕罪。 行者道， 嘿嘿，我且不打你，我问你，这山叫个什么名字？此处有多少妖精？从实说来，饶你罪过。 二神告道，大圣，此山唤作毛影山，山中只有三处吐穴，亘古至今没甚妖精，乃五环之福地也。大圣要寻妖精，还是西天路上去有？ 行者道， 嘿嘿，老孙到了西天天竺国，那国王有个公主，被个妖精摄去，跑在荒野，他就变作公主模样，劝哄国王劫彩楼，抛绣球，欲招驸马。我保唐僧至其楼下，被他有心打着唐僧，欲为配偶，绣取鸳鸯，是我识破，就于宫中现身捉获，他就脱了人衣首饰，使一条短棍，唤名捣药杵，与我斗了半日，他就化清风而去，被老孙赶至西天门，又斗有十数合，他料不能胜，复化金光逃至此处，如何不见？ 二神听说，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寻找，始于山脚下窟边看处，已有几个草兔也惊得走了。寻至绝顶上窟中看时，只见两块大石头将窟门挡住。徒弟道：“此间必是妖邪赶集钻进去也。”行者即使铁棒，少开石块，那妖邪果藏在里面，呼的一声就跳将出来，举药杵来打。行者抡起铁棒架住，唬得那山神倒退，土地忙奔。那妖邪口里囔囔突突的骂着山神土地：“哼，谁叫你引着他往这里来找寻？”他吱吱撑撑的抵着铁棒，且战且对，奔至空中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却又天色晚了。这行者愈发狠性，下毒手，恨不得一棒打杀。忽听得九霄碧汉之间有人叫道：“大圣，莫动手，莫动手，棍下留情。”行者回头看时，原来是太阴星君，后带着恒娥仙子将彩云到于当面，慌得行者收了铁棒，躬身施礼道：“ 老太阴哪里来的？老孙失回避了。” 太阴道：“与你对敌的这个妖邪，是我广寒宫倒悬霜仙药之玉兔也。他私自偷开玉关金锁，走出宫来，经今一载。我算他目下有伤命之灾，特来救他性命，望大圣看老身饶他吧。”行者诺诺连声，知道：“ 嘿嘿，不敢不敢。怪到他会使捣药杵，原来是个玉兔。老太阴不知，他设藏了天竺国王之公主，却又假合真形，欲破我圣僧师父之元阳，其情之罪，其实何干？怎么便可轻恕饶他？” 太阴道：“你亦不知，那国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，原是禅宫之素娥。18年前，他曾把玉兔打了一掌，却就思凡下界，一灵之光遂投胎于国王正宫皇后之腹，当时得以降生。这玉兔怀那一掌之仇，故于旧年走出广寒，抛素娥于荒野。但只是不该玉佩唐僧，此罪真不可还。幸汝留心识破真假，却也未曾伤损你师，万望看我面上，恕他之罪，我收他去也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既有这些因果，老孙也不敢抗为。但只是你收了玉兔，恐那国王不信，敢烦太阴君同众仙妹将玉兔拿到内乡，对国王明证明证。一则显老孙之手段，二来说那素娥下降之因由，然后召那国王取素娥公主之身，以见显报之意也。” 太阴君信其言，用手指定妖邪，喝道：“那孽畜还不归朕同来？”玉兔打了个滚，现了原身，真个是缺唇尖齿，长而唏嘘，团身一块毛如玉，展足千山蹄若飞，直鼻垂酥，国赛霜华天粉腻，双睛红映，尤其雪上点胭脂，伏在地，白嚷嚷一堆素脸，伸开腰，白朵朵一架银丝，几番家西残青露摇天晓，捣药长生欲除妻。那大圣见了不胜欣喜，踏云光向前引导，那太阴君领着众恒娥仙子带着玉兔径转天竺国界。此时正黄昏，看看月上，到城边闻得桥楼上擂鼓，那国王与唐僧尚在殿内， 八戒沙僧与多官都在街前，方一退朝，只见正南上一片彩霞，光明如昼。众抬头看处，又闻得孙大圣厉声高叫道：“ 天竺陛下，请出你那皇后嫔妃看者。这宝床下乃月宫太阴星君，两边的仙妹是月里嫦娥，这个玉兔却是你家的假公主，今现真相也。” 那国王急召皇后、嫔妃与宫娥、才女等众朝天礼拜，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谢，满城中各家各户也无一人不设香案叩头念佛。正此观看处，猪八戒动了欲心，忍不住跳在空中，把霓裳仙子抱住道：“ 姐姐，我与你是旧相识，我和你耍子去也。” 行者上前揪着八戒打了两掌，骂道：“ 哼，你这个村破呆子，此是什么去处，敢动淫心？” 八戒道：“ 拉闲散闷耍子而已。” 那太阴君另转仙床，与众嫦娥收回玉兔，竟上月宫而去。行者把八戒揪落尘埃，这国王在殿上谢了行者，又问前因道：“ 多感神僧大法力，捉了假公主，朕知真公主却在何处所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，就是月宫里素娥仙子。因18年前她将玉兔打了一掌，就私凡下界，投胎在你正宫腹内，生下身来。那玉兔怀恨前仇，所以于9年间偷开玉关金锁走下来，把素娥射抛荒野，他去变形哄你。这段因果是太阴君亲口参与我说的，今日寄去其假者，明日请御驾去寻其真者。” 国王闻说，又心意残惶，止不住腮边流泪道：“ 孩儿，我自幼登基，虽城门也不曾出去，却叫我哪里去寻你也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不需烦恼，你公主现在给姑布金寺里装疯，金妾各散，到天明我还你个真公主便是。” 众官又拜服奏道：“ 我王妾心宽，这几位神僧乃腾云驾雾之神佛，必知未来过去之因由，明日既凡神僧四众同去一寻，便知端得。” 国王一言，即请至留春亭摆宴安歇。此时已近二更，正是那铜壶滴漏月华明，金铎叮当风送声，杜宇正啼春去半，落花无露近三更。玉园寂寞秋千影，碧落空浮银汉横。三世六街无客走，一天星斗夜光晴。当夜各寝不提。 这一夜，国王退了妖气，斗长精神，至5更3点复出临朝。朝毕，命请唐僧四众一寻公主，长老随至朝上行礼，大圣三人一同打了个问讯。国王欠身道：“ 左所云公主孩儿，敢烦神僧为一寻救。” 长老道：“ 贫僧前日自东来，行至天晚，见一座给孤布金寺，特进求宿，幸那四僧相待，当晚斋罢，步月闲行，行至布金救援，观看机制，忽闻悲声入耳，询问其由，本寺一老僧年已100岁之外。他屏退左右，细细的对我说了一遍道：悲声者，乃旧年春申时，我正名姓月，忽然一阵风声，就有悲怨之声， 下榻到纸鸢机上看处，乃是一个女子。询问其故，那女子道：“ 我是天竺国国王公主，因为夜间玩月观花，被风刮至于此。” 那老僧多知人理，即将公主锁在一间僻静房中，唯恐本寺完僧不染，只说是妖精被我锁住。公主识得此计，日间胡言乱语，讨些茶饭吃了。夜深无人处，思量父母悲敌。那老僧也曾来国打听几番，见公主在宫无恙，所以不敢声言俱走。因见我徒弟有些神通，那老僧千叮万嘱，叫贫僧到此查访。不期他原是禅宫玉兔为妖，假合真形，变作公主模样。他却又有心要破我元阳，幸亏我徒弟施微显法，认出真假。今已被太阴星收取，嫌公主建在不金寺装疯也。 国王见说此详细，放声大哭，早惊动三宫六院，都来问及前因，无一人不痛哭者。良久，国王又问：“ 不金寺离城多远？” 三藏道：“只有60里路。” 国王遂传旨，找东西二宫守殿，掌朝太师魏国，朕同正宫皇后率多官似神僧去寺取公主也。当时摆驾，一行出朝。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，把腰一扭，先到了寺里。众僧慌忙跪阶道：“ 啊，老爷去时狱中步行，今日何从天上下来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嘿嘿嘿，你那老师在于何处？快叫他出来，排设香案接驾。天竺国王、皇后、多官与我师父都来了。” 众僧不解其意，即请出那老僧。老僧见了行者，倒身下拜道：“ 老爷，公主之事如何？” 行者把那假公主抛绣球玉佩唐僧，并捉赶赌斗，与太阴星收取玉兔之言被陈了一遍。那老僧又磕头拜谢。行者搀起道：“ 嘿嘿，且莫拜，且莫拜，快安排接驾。” 众僧才知后房里锁的是个女子，一个个惊惊喜喜，便都设了香案，摆列山门之外，穿了袈裟，撞起钟鼓等候。不多时，圣驾早到，果然是缤纷瑞霭满天香，一座荒山书背样，洪流千载清河海，殿绕长春赛鱼汤，草木沾恩天秀色，野花得润有鱼坊。古来长者留遗迹，今喜明君降宝堂。国王到于山门之外，只见那众僧齐齐整整，俯伏皆拜。又见孙行者立在中间，国王道：“ 神僧何先到此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老孙把腰略扭一扭就到了，你们怎么就走了这半日？” 随后唐僧等俱道：“长老引驾到于后面房边，那公主还装疯胡说。”老僧跪之道：“ 此房内就是旧年风吹来的公主娘娘。” 国王急令开门，随即打开了锁链，开了门。国王与皇后见了公主，认得形容，不顾秽污，近前一把搂抱道：“ 我的受苦的儿啊，你怎么遭这等折磨，在此受罪？ 真是父母子女相逢，比他人不同。”三人抱头大哭，哭了一会儿，续臂离情， 即令取香汤，叫公主沐浴更衣，上年回国。行者又对国王拱手道：“ 嘿嘿，老僧还有一事奉上。” 国王打礼道：“ 神僧有事吩咐，朕即从之。” 行者道：“他这山名为白角山，近来说有蜈蚣成精，黑野商人往来行旅甚为不便。我思蜈蚣为鸡可以降服，可选绝大雄鸡千只，撒放山中，除此毒虫，就将此山名改换改换。此文一道设封，就当谢此僧存养公主之恩也。”国王甚喜，领诺，随差官进城取鸡，又改山名为宝华山，仍着工部半料重修，赐予封号，唤作赤剑宝华山给孤不金寺，把那老僧封为报国僧官，永远世袭，赐奉36担。僧众谢了恩，送驾回朝。公主入宫，各个相见，安排筵宴与公主侍闷贺喜。后妃母子复聚首团卵，国王君臣亦共喜，饮宴亦消不提。次早，国王传旨，召丹青图下圣僧四众喜容，供养在华衣楼上，又请公主新装重整，出殿谢唐僧四众救苦之恩。谢毕，唐僧辞王西去，那国王哪里肯放，大设家宴，一连吃了5、6日，着实好了呆子，尽力放开度量受用。国王见他们拜佛心重，苦留不住，遂取金银200锭，宝贝各1盘奉谢。师徒们一毫不收，叫摆銮驾，请老师傅登辇，差官远送。那后妃并臣民人等，俱各叩谢不尽。及至前途，又见圣僧叩送，俱不忍相别。行者见送者不肯回去，无已，捻诀往逊地上吹口掀起，一阵暗风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，方才得脱身而去。这正是目镜恩波归了性，出离金海悟真空。毕竟不知前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